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4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9月1日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全市140万中小学生今天迎来新学期，双减政策将全面落地。 京城京市，今天是开学日，公交部门将会加强开学季公交月历保障。 北京发布年度租赁住房用地供应项目信息，供应面积达去年2.3倍。 国内方面，住建部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 国家医保局等八部门联合发文，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将于9月3日宣布组建新政府。 财经资讯，2021年服贸会明天开幕，新闻广播多路记者提前探营。 前沿科技，2021世界5G 大会开幕，620多件展品打造炫酷体验。 8:30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文旅部要求省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后可以恢复跨省团队旅游。 因为今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延时，所以今天的主播在线呢调整为80分钟。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市140万中小学生将迎来开学，新学期呢也是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一个学期。那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第三场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了，有很多重磅信息，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一下。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新学期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是推动日常教学回归课堂、回归零起点、回归教育规律和知识规律，塑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在早晨上学时间方面的安排呢，李毅介绍，义务教育学校将按规定安排教学时间。李毅表示，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早于8点钟。 新学期呢，学校将会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各年级都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教学，学校不得利用晨检、午检和自习课进行学科教学，不得利用寒暑假、周末、法定节假日组织学生开展任何形式的集体补课，义务教育学校严禁组织任何形式的分班考试，不允许分重点班、实验班。 那么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方面呢，一定要落实教学的基本要求、基本规范和基本规程，优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积极推进双师课堂和融合课堂的建设，提升学生在校的学习效率。科学做好幼小小升初的衔接，引导教师遵循学生认知与成长规律，关注个体差异，以学生为中心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在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方面，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学科组、年级组的作业统筹，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做到班级、年级作业公开、总量控制，作业坚持全批全改，及时反馈，根据学生的作业情况，调整改进课堂的教学工作。 同时呢，不布置机械重复惩罚性的作业，不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加强作业设计指导，系统设计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涵盖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的基础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切实提高作业质量和针对性。 发布会上呢，北京市升级版的义务教育课后服务的内容发布，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话题。李毅表示，新学期呢，课后服务要做到实施范围全覆盖、时间全覆盖和服务对象全覆盖。学校每天课后服务至少开展2小时，对个别确有需求的学生呢，学校可以在和家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适当的延长课后服务时间。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课后服务的答疑辅导要打破班级、年级的界限，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作用，帮助学生解决学科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要求切实落实学生每天1小时体育锻炼的要求，学生当天没有体育课的，要在课后服务的时间段安排参加体育锻炼。在组织开展综合素质类、拓展类的活动方面，要包括德育主题教育活动、学科讲座、科学讲座、劳动实践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科普活动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社团、兴趣小组等活动。 那么面对课后服务校际之间的差异和需求啊，李毅还表示说，将通过教师交流轮岗的形式来补充课后3.5年服务教师的不足，提升各项目的服务质量。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进入京城京市，今天是全市中小学校的开学日啊，家长们都觉得哎呀神兽回笼了，实际上学校的任务更重了啊。尤其是交通方面，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确保开学季地面公交的运营秩序，公交集团今天全天的会增加4000多车次，便利市民出行。 是中小学开学之后啊，高峰时段出行的家长和学生将会明显增加啊，相信今天在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一定能感受到。那从今天首班车起呢，公交集团每天早晚高峰将增加2200多车次，同时呢，利用信息化设备监控行车间隔、道路拥堵、车辆满载等情况，及时采取增配机动车、多点囤车、中途加入等调度措施，减少乘客的等候时间。 另外呢，针对学生客流集中返京，公交集团对途经各大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各高校的线路及时的增发车次，在重点线路增配机动运力。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2021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应急官方微博、抖音、北京日报客户端、京直播频道等多个平台同步开讲。 据介绍，北京市中小学生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节目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目的呢在于加强中小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防灾自救知识，树立珍爱生命的健康生命观。 截止到今年啊，这项活动已经举办了3届。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采用了演播式互动课堂的形式，让参与录制的孩子进行体验式互动学习。学生在互动课堂当中呢，能学到电动自行车安全、电梯安全、汛期安全、医疗急救等各方面的安全知识与技能。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为了保障新学期中小学食品安全，连日来呢，北京各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走进校园检查开学第一餐。 比如说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启动了食品安全大检查，覆盖了全区所有中小学校园的食堂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此外呢，执法人员对校园周边200米内的餐饮店、便利店还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环境卫生情况、人员健康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要求。 开学第一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邀请广大的司机朋友参与到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来。 倡议书说，小小斑马线文明大窗口，斑马线是守护安全的生命线，也是衡量文明的标尺线。不管是司机朋友还是行人朋友，守规矩是安全出行的底线，是文明礼让的前提。 倡议书强调，礼是文明要求，让是法定义务，礼让是彼此成全的尊重，是传导善意温暖的桥梁。广大交通参与者要争做城市治理主人翁，希望大家都争做文明礼让的推动者，斑马线的守护者，争做交通安全的宣传员，不文明行为的监督员，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 好，京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工地领域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昨天对外发布了2021年供应的 租赁住房用地项目信息。今年北京租赁住房用地的供应总量达到去年实际供应面积的 2.3 倍，供应力度大幅提升，这是北京市第一次集中对外发布全年租赁住房项目的供地信息。 数据显示呢，今年的租赁住房用地供应总量较往年有大幅的提升，全年计划供租赁住房用地项目一共131个，约304公顷。供应计划中，租赁住房用地占住宅用地的比重由2020年的 13% 提高到了 30%， 并且与商品住宅用地在供应量上等比例安排。 那这一次呢，用地供应啊是聚焦于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在租赁住房供应当中呢，加大了用于解决新市民、年轻人、科技人才、产业工人以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人员等住房困难群体的租赁住房供应用地。通过采取建设集租房、人才公租房以及工业园区配套宿舍等保障性租赁住房方式，安排了96宗约212公顷用地项目对接上述人群。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住建部昨天召开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发布会，会上住建部部长王蒙辉指出，我国住房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保障房体系。截止到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39.8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48.9 平方米。 针对新市民和青年人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现实问题，住建部副部长倪虹介绍说，正在抓紧推进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未来呢，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问题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在，各级城市要下决心、下力气解决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 昨天晚间，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根据方案，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遴选五个试点城市，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 这个方案提出啊，推进医用耗材全都挂网采购，扩大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范围，医用耗材从价格项目中逐步分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行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医用耗材集采将继续开展下去，并逐步扩大。 方案明确，将会通过3到5年的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经验。到2025年，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 另外，对于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后患者负担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不是单纯的定价调价的问题，不是用单边涨价来替代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建立健全制度和体系，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重中之重是理顺比价关系，发挥杠杆功能。此外，还需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群众负担总体稳定。 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主任马慧来昨天表示，2020年发生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肺炎疫情存在由冷链产品引入病毒的可能。 马慧来表示说，去年6月份、7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大连海鲜公司先后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通过病毒溯源发现，都证实了病毒是从境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冷链输入我国的。 马慧来还介绍说，在去年10月发生于青岛的新冠疫情，溯源调查不仅再次证明了疫情源头同样是通过境外冷链输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的专家还首次从冷链产品的外包装上成功地分离出新冠活病毒，成为新冠病毒冷链传播的直接证据。 此后，我国多地发生的数起本土疫情的溯源调查结果也反复证实，新冠病毒能够通过冷链运输途径实现远距离传播，而且一旦引入到海鲜销售市场或者是水产品加工企业等特殊的场所，能够引起本土疫情的爆发。马回来表示，这些证据都高度提示2019年末发生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肺炎疫情存在通过冷链引入病毒的可能。 好，北京时间7:54， 国内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9月28号到10月3号第13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也就是珠海航展，将会在珠海市举行。月球样品实物呢，会在博览会上展出。我国第一颗太阳探测卫星有望亮相中国航展。 这届航展啊，一批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成果将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并分别通过陆、空、天、电这四个板块来展出。 根据介绍，航展的公众日时间呢是10月1号到3号，每天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5点钟。本届航展门票采用实名制购票，有兴趣的朋友请您妥善的安排观展计划。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天气连线，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工你好。 哎，你好李瑞。 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早上是凉爽舒适的，就是有些啊轻雾缭绕。五六点钟的时候呢，在顺义、大兴和通州等地啊，能见度一般是在2公里左右。那么由于天气晴好啊，到九点钟以后啊，这个能见度就会转到8公里以上。今天白天啊，北京上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0度左右。那么预报了午后山区啊有这个阵雨，这个呢可以忽略不计。今天天气不错，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李瑞， 那过几天这个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还是有些变化的。从天气趋势来看啊，明后两天同样是早晨有轻雾，像东部和南部郊区啊，能见度啊。在1到2公里，有些地方呢可能会低于1公里，这个大地透明度啊不太清晰，出门早的话呢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两天白天呢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8到30度，但是3号傍晚到夜间，包括4号和5号这个双休日，北京将迎来啊雷阵雨的天气，天气阴沉啊，气温也要有所下降，会带来比较凉快的天气了。但是呢，早晨出门如果早的话呢，就要注意啊，添加衣服了。李瑞， 好，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做的介绍啊。最近这个早晚比较凉，大家还真是得注意添加一些衣物，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点 被子，薄被， 这个是很重要的。好，谢谢全工，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转3-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川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啊比较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未来两天京城没有全市性的降雨过程，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了，接下来进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主播在线第二时段，我们稍后继续。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8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5大福利火力全开。 社会金融心动折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中国银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新学期新起点，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0日正式开启开学季系列活动，为您准备了2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并有多项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共品书香雅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阿富汗塔利班将于9月3号宣布组建新政府， 拜登就结束在阿富汗20年军事行动发表全美讲话。 财经资讯，2021年服贸会明天开幕，新闻广播多路记者提前探营。 前沿科技，2021世界 5G 大会开幕，620多件展品打造炫酷体验。 旅游文化资讯，文旅部要求省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后可以恢复跨省团队旅游。 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为您推荐中国核潜艇之父彭世禄的故事。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阿富汗局势。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家电视台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塔利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走向。 塔利班负责人德拉瓦在发布会上表示，塔利班愿意与世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尊重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和塔利班的政策。 德拉瓦表示，随着8月30号最后一批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此后阿富汗将不存在任何外国士兵，塔利班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在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实现发展，拒绝任何外国势力干涉阿富汗内政。塔利班也有能力完全控制阿富汗的所有领土，并领导国家走向繁荣。 德拉瓦还说，塔利班将保障所有前政府工作人员顺利返回工作岗位，无论男女。针对所有与外国占领者的合作者颁布的大赦令依然有效，曾经与塔利班敌对的人也将会被赦免，而所有曾经与外国占领者做斗争并且做出牺牲的人将会受到最好的待遇。 在谈到已经离开阿富汗的人员时，德拉瓦表示说，希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会在这里享受安全和稳定。 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成员萨曼加尼强调，阿富汗人民应当保持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避免内部产生问题而给外国势力以可乘之机。此外呢，塔利班还表示正在组织大型活动庆祝外国军队离开阿富汗。 那么昨天，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和高级官员瓦西克分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为期3天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领导委员会会议于8月30号在坎大哈闭幕，会议由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轰扎达主持。 根据央视的报道，这次会议不仅讨论了未来新政府组建的问题，还涉及当前阿富汗面对的政治、社会和安全等问题。多家媒体昨天援引塔利班消息人士的话称，塔利班将于9月3号宣布组建新政府，组建阿富汗新政府的结果将于近期公布。 据透露，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被任命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塔利班创始人奥马尔的长子伊尔姑白将担任国防部长，而阿富汗武装组织哈卡尼网络的高级成员哈卡尼将成为内政部长。 就目前的国内局势，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目前阿富汗所存在的严峻人道主义危机发表声明，对阿富汗目前日益加深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以及基本的服务面临完全崩溃的威胁，表示严重关切。 古特雷斯表示说，目前阿富汗近1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才能生存，这几乎占据了阿富汗人口总数的一半。同时呢，有近1/3的阿富汗人不知道他们的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在所有5岁以下儿童当中，有一半以上预计将在明年变得严重营养不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迫在眉睫。 古特雷斯呼吁各方为拯救生命和维持生命的物资以及所有人道主义工作者提供人道主义通道。他还敦促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在阿富汗人民最需要帮助的黑暗时刻为他们提供及时、灵活和全面的资金，并帮助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获得他们所需的资金、准入和法律保障。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拜登就美国结束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发表讲话。拜登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已经完成，在过去的17天里，超过12万名人员被疏散，其中包括约5500名美国公民。 拜登表示，他为撤军决定负责。他承认目前仍有100到200名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他已经要求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际伙伴协调，确保人员撤离工作继续进行。 拜登说，美国20年来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花费超过2万亿美元，超过20744名美国军人和2461名美国公民因此死亡，继续战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没有结束，他表示将继续打击包括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内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 除了总统对外讲话之外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昨天也表示，美国需要反思阿富汗战争，今后将有条件的与塔利班接触。 布林肯在一篇讲话当中说，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用于指导我们思考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根本问题。但布林肯并没有详细说明反思的内容。 布林肯说，美国将会把驻阿富汗大使馆的业务转移到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协助有意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阿富汗及其他国家公民出境，同时将在这一地区保持强有力的反恐能力。 布林肯还表示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新的外交任务已经开始，今后如果他们与塔利班主导的政府进行任何接触，只能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 还是美国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了一项名为归国人员紧急遣返援助的法案。这项法案计划在未来2年内拨出最多1000万美元，用于向美国撤军之后从阿富汗返回的美国公民提供临时援助。目前法案正在等待总统拜登签署。 截至目前呢，还有100到200名美国公民在美军离开后仍然滞留在阿富汗，他们也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帮助这些美国公民撤离。 美军从阿富汗仓皇撤出之后呢，美国数十名退役将军和海军上将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要求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辞职，指责他们在美军从阿富汗实施灾难性的撤军行动当中存在着疏忽。 那么截止到当地时间的8月30号晚间，这封信已经有87名美国退役将军签名。这些美国退伍将军在信中还宣称，由于美国在阿富汗表现出的软弱，美国的对手现在有了对付美国的勇气。 除了列出军事方面的辞职原因之外呢，这封信还列举了领导力方面、训练方面、士气方面的辞职原因，指责奥斯汀和米利强调与政治正确相关的军队训练，这与美军部队凝聚力、战备和作战能力来说是极具分裂性和有害的。 好，关注完了有关阿富汗的局势之后呢，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美国的飓风。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墨西湾地区啊，有史以来最强的飓风之一艾达侵袭了路易斯安那州，那导致了至少2人死亡，超过100万户的家庭停电。 据报道，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爱德华兹预计路易斯安那州的死亡人数还会增加。另据今日美国报道，由于爱达的风力过于强劲，一度使得密西西比河倒流。 8月30号傍晚，爱达呢降级为热带低气压，暴风眼缓慢通过临近的密西西比州。那随着爱达风势略有减弱，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城市新奥尔良遭遇洪水淹没的社区也展开了救援行动。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路易斯安那州发生重大的灾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向受灾严重的地区派出了3600名工作人员和340万份餐食。 8月29号中午，爱达的风眼在路易斯安那州富尔琼港附近登陆。登陆时最大持续的风速为每小时241公里，略低于5级飓风的风速。 值得一提的是，16年前的同一天，3级飓风卡特里娜在新奥尔良登陆，并且在美国南部和东部多个州造成了1800多人死亡，以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飓风灾害事件。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变专家孙宇。孙宇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请您首先给我们梳理一下近期美元对加元的情况。 好的，那么在上周呢，美元对加元是受到了双重因素的压制呢而走弱，全周呢有一个1.62%的下跌。一方面呢，是在上周召开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讲话当中呢，并没有透露出具体的缩债时间表，并且呢强调了缩债并不意味着传递加息信号。市场将这一番讲话呢解读为鸽派表态，美元指数应声下跌，而非美货币呢则普遍走强。另一方面呢，受到飓风的影响，墨西哥湾海上的石油开采以及陆上的石油炼化的产能呢都有一定的下降，带动了国际油价在上周呢大涨10%，施压了美元对加元的汇价。在进入本周之后呢，美元对加元目前继续保持一个弱势，昨天呢是报在了1.2609。尽管美元对加元近期短线有一个回落，但是个人认为呢，未来美元对加元仍然还是有一定的上行空间。那么在疫情方面，受到变异病毒的影响，加拿大近来的这个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呢是突破了6000例。安大略等省呢目前已经暂停重启计划。下周呢，加拿大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如果本轮的疫情进一步蔓延呢，那么加央行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与加拿大央行面临的情况不同，目前呢，美国的通胀水平呢是已经达到了美联储设定的一个目标。就业市场方面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美联储缩债路径的一个逐渐明晰呢，也将带动美元对加元走升。日线图形上来看呢，尽管美元对加元呢近期有所回调，但是呢仍然站在50日均线的上方。不过由于本周五呢即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可能会对短期的市场造成比较大的扰动，建议呢投资者先行观望，待到数据公布之后呢再顺势入场。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一谈对英镑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么从8月20日以来呢，我们看到英镑从1.36的低位呢连续反弹，昨天呢是报在了1.3748，累计呢上涨了1.09%。尽管呢近期美元指数的走弱呢助推英镑短线走升，但是个人认为后市英镑呢仍然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一方面呢，近期公布的英国 CPI、消费者信心指数、零售销售月率等多项数据表现不及预期，显示出英国经济复苏的动能呢有所减弱。另一方面，英国较高的疫苗接种率也难以抵挡变异病毒的冲击，确诊病例数呢有所抬头，也令英镑承压。日线图形上看呢，英镑目前处在年内震荡区间的底部，需要重点关注下方1.36位置的支撑。建议投资者考虑在汇价涨到1.39附近之后呢再入场做空英镑，目标呢看向1.36，止损可以设在1.40。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牌价，美元报在646.79，欧元763.03，英镑889.87，日元5.8822，澳元471.73，加元513.04。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孙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设计总监余华介绍说， 我们一共有15个展馆，1号馆、2号馆、3号馆是我们的文旅板块，也是我们整个展区里最大的一个板块。然后我们的4号展馆呢是教育板块，那5号馆呢是健康卫生服务的展馆。今年呢，卫生健康服务呢也在全球的大疫情情况下呢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展馆，首次在服贸会里边设了健康卫生板块的这个展馆。6号展馆呢是我们的体育服务展馆，首次呢把2022年的冬奥会、冬残奥会也纳入了我们体育板块。 此外，专题展还包括金融服务、供应链与商务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在服贸会举办期间，首钢园内也将提供优质的餐饮、交通等配套服务。手箭头运营服务部部长刘铎介绍说， 整个我们现在有52个餐饮点位，目前为止展馆区域内里面有24个餐饮点位，包括工作人员起餐的点位，然后以及还有社会餐饮。那么园区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不太采用汽油车的，展馆区域内是电瓶车，电瓶车接驳是在主路上面，4辆电瓶车不间断的流动给公众乘坐，然后每个电瓶车上面我会配一个讲解员，不光是讲这个展位的问题，还会讲这个园区里面工业遗存、首钢历史这些内容。 作为举办地的石景山区也将为服贸会营造良好的观展氛围。石景山区商务局局长吕松涛介绍，服贸会期间将以漫游石景山为主题，专门上新百变金刚、博物惊喜、潮玩打卡、石景红旅4条旅游线路， 方便呢广大的游客在参观服贸会之余呢，能够深入的了解首钢这座百年老厂的华丽巨变和西山永定河的文化魅力，感受呢服贸会为石景山城市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总之吧，我们将会以服务保障冬奥会的标准，全力做好服贸会的筹办工作。 好，财经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银行业。国家6家的国有大行呢，昨天秀出了2021年上半年的成绩单。那么从数据单来看啊，在基本实现2位数净利润增速的同时，6大行的不良贷款也是集体回落了。合计来看，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今年前6个月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总计6348.93亿元，合计日赚超过35亿元。 工商银行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634.73亿元，要么有的网友怎么跟工商银行叫宇宙第一大行呢？那么建行、农行和中行紧随其后。对于净利润增速大幅回暖，工行行长廖林在业绩会上表示呢，增速明显回暖，既反映了经营的态势稳中向好，也与去年上半年这个利润基数比较低有关系。 对，在经历了2020年的不良双升之后呢，国有6大行在今年上半年的资产质量啊是集体好转，不良贷款率出现集体走低。其中呢，中国银行成为资产质量改善的排头兵，是今年上半年唯一一个不良贷款双降的国有大行。 目光转向楼市。严打假离婚购房，房贷审批3价就低，严禁炒作回迁房、学区房双限，都是各地最近与楼市相关的政策。可以看出，8月楼市调控政策继续井喷。有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年内呢，全国累计房地产调控突破400次，月均超过50次，而2020年前8个月仅为368次。2021年以来，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全面刷新了历史记录。 对此呢，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约谈房价上涨过快城市已经成为2021年房地产调控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体现了在房地产调控一城一策的基础之上，住建部的督导作用正在加强。全年多个城市被约谈，也代表了房地产调控政策在下半年将继续从严的趋向。 在兰德资讯总裁宋延庆看来呢，2021年调控政策多、频次高，说明政策的颗粒度越来越精细化，政府的政策水平也一直在提升，但是导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旧是希望建立长效机制，以此促进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那么对于后期楼市，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报告指出，预计到2021年年底调控将从严不变，市场退烧难免，传统的金九银十特有的开盘潮、抢房潮、售罄秒光上涨等火爆的场面很难再现，金九银十成色将会大打折扣。 还是跟房地产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今天起将会正式实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与现行的规定相比，契税法实施之后，契税税率规定并没有变化，是 3% 到 5% 的范围。有关住房的一些优惠政策在立法实施之后呢，也会继续延伸，其中夫妻过户、子女继承房产都免征契税。 目前来看啊，全国多数地区在税法实行后呢，采取的是税率平移，体现了契税税负水平总体不变的立法思路，为的是不增加纳税人的税负。另外呢，契税法与契税暂行条例相比呢，还适当的拓展了对非营利性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免征契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因疫情而延期的2021世界 5G 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同期开放的20,000平方米的展馆向外界进行了展示。其中呢 ,5G 加 AI 时间折叠、快喵折叠世界、VR 虚拟驾驶体验等多个互动体验展示着 5G 未来世界的魅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如何在现实场景里通过摄像头看到叠加的虚拟童话世界呢？外号科技在展台设置了3处快瞄光标签，下载 APP 后，手机摄像头扫描光标签就能看到增强现实的场景了。外号科技总裁助理李科解释了它的原理。 那个是我们的光标签，它发的光呢是编码后的光，它里面蕴含了信息，我这个手机扫描完之后可以解码获得它传递的信息，识别距离是20米左右，可以完成两个功能，一个是信息交互，二是定位，知道我这个 iPad 或者手机我空间中的现在的位置和姿态是什么样的，实现那个增强现实的功能。 这项技术已经在位于亦庄的南海子公园和地铁国家图书馆站使用。 这些卡通的这些小动物啊，小兔、小帐篷、小蘑菇，这些就是南海子公园我们放的素材，小朋友看的，站到这些小动物边上，家长一截屏，它就做了一个 AR 合影一样的功能。在那个国家图书馆的地铁站，现在你去的话应该也能看到。今年不是建党百年嘛，全国的小朋友组织了一个书画展，挑了30幅获奖作品。我们给它在这个虚拟的方式展现在这个地铁通道里面，裸眼看不到。我们装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人们拿手机扫完之后，就会在这个通道里面看到这些东西。 在中国信科的 VR 虚拟驾驶体验中，戴上虚拟现实眼镜，坐在能够晃动的汽车型设备里，背后的大屏幕能将体验者看到的路况实时显示出来。小董体验后觉得，这对新手司机进行模拟练习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个模拟驾驶当中，开的是一个公交车，感受到了这个公交车在刹车的时候那种笨重感。那个眼镜可以看到真实的整个城市道路的场景，其实可以帮助很多的，比如说刚拿了驾照的，还不太会开车的，比如说刚才前车突然刹车，右边车道的车突然往我的车道上并道，他当时是给了我一个立马的一个提示，来我踩了一脚急刹车，确实非常的真实。 9月1号、2号，位于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 5G 大会展览将向公众开放，听众可以登录世界 5G 大会官网报名参加。参与者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和全程疫苗接种证明入场。 好，前沿科技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外太空。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当地时间8月30号表示，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俄罗斯曙光号功能货舱发现了多条裂缝。能源火箭太空公司第一副总设计师索洛维约夫表示说，考虑到空间站机组成员先前在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发现多条穿透性裂缝，曙光号上目前发现的裂缝可能会越来越大。 根据专家的推测，漏气呢可能与微陨石或太空垃圾碎片撞击国际空间站的外壁有关系。不过俄罗斯航天局认为，漏气问题目前没有对空间站内宇航员的安全构成威胁。 据了解，曙光号呢是空间站是首个太空舱，于1998年11月升空。按最初的设计啊，这个空间站应该在2015年就退休了，但之后服役期限2次又延长，目前延至2024年。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总裁罗格金表示说，空间站某些陈旧的设施可能确实到了退役的时候，多次漏气也敲响了警钟。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前些日子，一位姓赵的大爷在我们的栏目下提出疑问，说是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药费一共花了100块钱，开的药都是医保目录内的药，但是没有报销。赵大爷很不解，这是为什么呢？相信不少人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通过基本医保报销医疗费用时，经常会接触到起付线、封顶线这两个概念。本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两条线究竟是什么意思。 问题一，什么是起付线？起付线指的是医保基金的起付标准，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实际发生的三个目录内的医疗费用，自己要先承担起付标准以下的费用，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再由医保基金按规定按比例报销。 问题二，什么是封顶线？封顶线指的是医保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也就是参保人在一个年度内累计能从医保基金获得的最高报销金额。封顶线以外的医疗费用，参保人可以通过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解决。由于本次赵大爷的药费没有达到起付线，所以医保未予报销。同理，如果赵大爷本年度已经从医保报销了封顶线对应的金额，则其余的医疗费用基本医保也是不能报销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说说昨天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第三版疫情防控指南，省区市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后呢，可以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但是有附加的条件，就是行程结束后旅行社要做到可查询可追踪。 指南要求要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原则上呢，不对全行业实行一刀切，结合疫情防控中高风险地区管理措施，实施跨省旅游经营活动联动管理，对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团队旅游业务。 指南还明确啊，旅行社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的旅游团队，中高风险地区游客的外出旅游也不得组织，一旦某一地区列为中高风险，没有出发的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行程。 同时呢，旅行社应该控制组团规模，提倡小规模的团队，要强化数据分析，科学安排线路规模和出游的时间，分时段、分批次、分区域开展旅游活动，避免游客聚集。 针对游客，指南也提出了要求，游客乘坐汽车等交通工具应全程佩戴口罩，严格执行景区和文化娱乐场所的限量预约错峰措施，主动配合接待单位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 再来说回北京，在玉泉山和颐和园间两山公园内呢，一条长约1.8公里的玉带蜿蜒曲折，近日改造后的北长河惊艳亮相，打造滨水休闲空间的同时，还还原了三山五园的景观格局。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来到颐和园西侧的玉带路上，一侧是郁郁葱葱的公园，一侧就是水清暗绿的北长河。漫步在崭新的河边栈道上，远眺玉峰塔，有种朦胧的山水园林范儿。不少市民在河边钓鱼休闲。 原先是一个沟，现在是修的这环境卫生什么的多干净啊，玩玩是走走步什么的，这点挺好。 原来河边上一下雨把好多泥，现在你看多干净啊，反正都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嘛，经常过来。 三山五园是位于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包括香山、玉泉山、颐和园、圆明园等。北长河是三山五园水系格局中的一条重要河流，但在此之前，这里不仅常年缺水，周边生态环境也与它的文化历史定位并不匹配。今年2月，海淀区启动生态治理，全线完善了植被景观。设计负责人郝小强介绍， 首先呢是把清代的烟柳春家的石牌坊，以及玉东公园的长河浮经石坊，还有咱们三山五园的山水元素融入到设计当中，来突出北长河的一个文化特色。其次呢，我们优化现有的岸线，把原来的一个硬质不岸做成台地式的这么一个景观，加入一些绿化的植物，再通过做一些清水平台、清水步道，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连续性的滨水休闲空间。 海淀区水务局工程科负责人王东东表示，目前三山五园水系中的多条河流都已列入治理计划中，预计到明年年底前，三山五园历史胜期水系格局将基本成型。 三山五园呢，从最早的建筑格局啊，它的构建呢，它离不开的水。我们希望通过北长河这一条河的治理，能够带动周边，包括我们正在治理的泾河，下一步马上要治理的北汉河，包括在咱们圆明园地区的万泉河，结合历史文化元素，再现历史上的我们海淀的丰富的生态水系。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方面，我们来说说近日呢，网易云音乐官方发布了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专项治理的公告，平台将下线所有明星艺人榜单，仅保留音乐作品相关排行，增强专业性评价权重，对所有付费数字专辑及单曲进行限购，并成为常态化规则，继续加强强化社区账号和内容的治理。 再来关注一下苍穹。今天早上11点，应该说是上午11点啊，玉夫座流星雨呢就要光临地球了。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这个流星雨的峰值每小时能够达到6颗，感兴趣的公众呢可以尝试一下今天晚上对其进行观测。 对，这个流星雨最佳的观测时间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40分到明天0点30分之间。那么再过几天啊，英仙座流星雨呢也会在苍穹当中出现，预计极大会出现在9月9号。 昨天上午，东京残奥会盲人足球五人制项目小组赛阶段，中国队2-0击败了日本队，在 A 组与巴西队携手小组出线。9月2号呢，中国盲人足球队会在半决赛当中对阵 B 组的第一名， B 组队伍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摩洛哥和泰国队。 那么中国盲人足球队第一场输给巴西队后，在赛后采访当中，队员们输得不服气，大家希望在决赛当中能够再次遇上巴西。那看得出中国盲人足球队的目标是剑指决赛，我们也预祝他们能够实现愿望。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由段奕宏、大鹏主演的网剧《双探》将会从9月9号起在腾讯独播。 这部剧的故事结构啊错综复杂，将跨越30年的边陲奇案、惊心动魄的刺激画面一一展开，叙事风格也比较写实。双探探的不仅是一个案件，更是探索卷入其中各色人物的人性和机遇。 双探从开拍以来呢就备受期待，因为段奕宏此前曾经凭借着《烈日灼心》拿下了双料影帝，在犯罪题材作品当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另外一个领衔主演就是大鹏，他曾经是以喜剧的特质为观众熟知，这次呢他是诠释一个身负秘密的入殓师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他会跟段奕宏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可以到剧中去细细的品味。 另外在电视剧方面，由林更新、吴谨言、吴奇隆领衔主演的都市浪漫爱情轻喜剧《我的砍价女王》9月3号将在东方卫视播出。霸道总裁林更新碰上砍价女王吴谨言，以及《步步惊心》播出10年后林更新、吴奇隆再次携手，都是这部剧的看点。 步步惊心都10年了，前两天看见一个总结，就说《甄嬛传》也10年了，还没等看呢，都10年了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剧现在呢，都经历了一番就是转型吧。我们看看这个《我的砍价女王》哈，它讲述一位总裁叫盛哲宁，因为误会跟砍价师夏浅邂逅，两个人共同成长，一起解决诸多谜团与困境，成为甜蜜情侣的故事。 现在很多影视剧都打情怀牌哈， 是。 接下来呢，演出方面也是迎来建团10周年的话剧《九人》将在大麦超剧场举办10年之约展演，9月4号、5号、11号、12号以及中旬的17号、20号， 先后上演《四张机》《春逝》以及今年推出的原创新作叫做《双屏记》。 双屏记的故事发生在民国22年春的南京江宁，狱中的程无佑第二天呢就要被开庭审判了。他的朋友叫卢伯安，深夜来访，同时呢还为他带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辩护律师，是他们的昔日故交，叫郎世尧。 这个三人啊，三少年时代呢曾经是无话不谈的知己、棋友和对手，在20年间呢却又彼此疏离反目。今时今日又要共同面对审判与辩护，这期间将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上演。 除了线下的演出之外，双屏记呢特意安排了哔哩哔哩网站上的两场线上公益放映，时间您记好了，是9月20号晚上7点半，还有一场是21号上午10点钟。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去登录网站留意一下。 嗯，好，接下来照例进入到今天的周三图书资讯大搜索的板块。今天开学了，也介绍三本啊适合中小学生啊阅读的图书。 嗯，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图书叫做《14岁的三岔口》。这本书中讲述了主人公成长的甜与酸。翻开这本书呢，可以置身在其中，将跟随着温暖流畅的文字和曲折动人的情节，完全融入角色之中，真实细腻的体会少年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他产生共鸣，真切的品味少年人光怪陆离的情感世界。 全书文字温暖流畅，主题也是清新健康，而且这个故事呢还很动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贴近孩子们的生活，对于他们健康心灵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这本书曾经被评为中国最受读者喜爱的10大儿童文学。 嗯，另外介绍的一本是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少儿科普系列漫画书，叫《72变大冒险》。这个系列啊是针对5到12岁的孩子编写的，讲述了勇敢、善良、智慧的唐吉、孙小空、朱小包和蓝奇这四人，分别在魔法小镇、植物星球、忘忧球，还有魔环塔以及地球村发生的一系列的趣事。 嗯，这个名字就跟孙悟空就是 唐僧， 对《西游记》这四位人物是一样的啊。孙小空、朱小包、唐吉，很好玩。而且现在这些童书呢它都开发一些这个手机 APP， 就是如果读者们买了这本书，您还可以下载一个手机 APP， 用这种全新的 AR 技术向小读者们展示72个科学的现象，让您在阅读漫画的过程中呢学习科学的知识，开拓思维，也打好你的基础，让孩子们从小就爱上科学，激发他们科学强国的信念。 另外推荐的第三本书是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那这套丛书啊是对科学家及其贡献的很好展示，通过绘本的形式向广大青少年形象的介绍每位科学家和他们从事的学科。今天为大家推荐吃百家饭的孩子与中国核潜艇彭世禄的故事，我们来听出版人常新美的介绍。 这是一本人物传记绘本，同时它又是非虚构类的绘本。那这本书有非常简洁的文字，并且配以精美细腻的绘图，讲述的是我国著名的核动力科学家彭湃之子彭世禄的故事。彭世禄是谁呢？他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也是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项目的筹建总指挥。但是因为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可能彭世禄的名字并不为大众所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绘本来为大家介绍科学家从小到大的这个成长经历。那这样的绘本也包括科学家小时候、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以及他最后不断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其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那他是如何面对和战胜的，我们都给讲得非常的详细。那这本书的资料呢，也是由中国科协老科虾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提供的学术指导，所以呢，我们也是为了保证内容非常的严谨，来为孩子们提供这样的科学家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小读者们通过科学家身上的优良品质，也帮助自己从小树立优质的学习榜样，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习科学家身上宝贵的品质和精神。希望大家能够喜爱这本书。 好，北京时间8:4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45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中环创新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震，朝阳榜样，北京榜样，1982年出生。今天由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65年，政策感召名将归国。1965年7月20号上午11点，一架银灰色的波音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位老人从机舱里缓缓走出，他就是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客居海外16年的李宗仁。周恩来亲自接机。 周总理， 你好啊。 你好。 李宗仁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感召下依然归国，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功，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 今天李宗仁声明，亲爱的同胞们，在国内外一片大好景气中，我已经从海外啊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 李宗仁激动地说，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此行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方照顾，感激良深。我依然回到祖国怀抱，为完成国家最后统一做出有用贡献。1965年7月27号，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夫妇，这次会面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 主席啊，到了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啊。 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啊，都以礼相待啊。 我在巴基斯坦中国大使馆等待回国的时候，酝酿了一篇解决台湾的文章，还没来得及动笔呀。 啊，德林兄久居海外，可谓是旁观者清啊。啊，以后关于建国方略，还望多多指教。 岂敢岂敢。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而李宗仁的归国之旅也向全世界表达了新中国为国家的和平和统一而做出的努力。 李宗仁回归祖国是他一生中最为正确的选择，他回到祖国的几年时光令他感到心情舒畅。1969年1月，李宗仁病重住院，他自知不久于人世，口授一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份子是无比的光荣。在此，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一年，我国在科技、经济、建设等领域又取得了多项突破。9月17日，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12月31日， 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成功交付。年底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全面完成。 不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欧阳彤，今天为大家讲述孔繁森异乡热血洒高原的故事。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的孔繁森，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参军入党，之后转移到地方工作。1979年，国家要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在担任日喀则地区刚巴县委副书记的3年期间，孔繁森跑遍全县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88年，山东省再次选派进藏干部，组织上认为孔繁森在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决定让他第二次前往。再次进藏，孔繁森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在他任职期间，拉萨市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适龄儿童入学率明显提高。对于分管的卫生和民政工作，他也同样投入，为结束尼木县、续麦等3个乡的群众易患大骨节病的历史，他几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拉萨市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每见到这些孤寡老人，就像见到我远在家乡的老母亲，照顾好这些老人，也就是为我的老母亲尽孝了。冰山遇冷，情遇热，耿耿忠心照雪山，孔繁森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雪域高原。他用胸口为聋哑老人暖脚，用自己不高的收入养育孤儿，自备药品，在下乡时给群众看病送药。没有人知道他帮助了多少人，熟悉他的同事记得，对于农牧区老百姓，孔繁森十分慷慨。在藏工作期间，他几乎没有给家人寄过钱，工资绝大部分用在了补贴困难藏族群众身上。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孔繁森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阿里地区，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气候恶劣，高寒缺氧，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之一。面对人生又一次重大选择，孔繁森毫不犹豫地服从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1993年春天，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刚到任，他就逐乡逐村地了解情况。一位和孔繁森在阿里地区共过事的当地干部记得，寒冬时节，一次下乡途中，孔繁森看见路边有一个帐篷，走近后发现，一个单身母亲抚养着4个孩子，他掏出身上仅有的80多元钱，留给了这个母亲，临走前 还把大衣脱下给一个孩子穿上。离开帐篷后，孔繁森说，如果老百姓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老百姓。他与当地干部一起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跑遍了阿里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为了真正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孔繁森把国外高原地区开发和其他省市现代化建设经验与自己的调查研究相结合，为阿里地区的发展描绘蓝图。这其中一项就是要努力搞活当地边贸市场。为此，他亲自带队前往其他省市考察边贸工作，学习经验。1994年11月29号，在新疆塔城考察边贸事宜后，返回阿里途中，孔繁森因车祸不幸以身殉职，时年50岁。而他身上的遗物只有2件，8块6毛钱和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12月5号，孔繁森追悼仪式上，一个不足5000人的边疆小镇竟有2000多人赶来悼念。现场的一副挽联：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名利安危，但似诗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致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形象地概括了孔繁森的一生，也道出了藏族人民对他的怀念。离开20多年了，当地干部群众仍然忘不了孔繁森。他的故事被写成歌曲，很多不懂汉语的藏族老百姓都会唱。每年不时有人来陵园为他扫墓，孔繁森用生命践行了自己最喜爱的那句话：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锐，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话语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呢，您将会听到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花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